觉到你的眼底荡漾着涟漪，两颗心相遇为何擦肩而去，明明感到彼此的默契和灵性，我近在咫尺又像是远隔千里，看到我脸上默默流下的泪滴，你是否在意我那无声的叹息，明明感到彼此的心跳和呼吸，轨迹的两端依然照着我和你，这美丽而让人心碎的距离，蕴藏了多少苦涩忧伤和神秘，唱起那份不属于我的美丽，只是永远在心头挥之不去，这美丽而让人心碎的距离，把无奈和心痛推向了终极，心碎的距离，蕴藏了多少苦涩忧伤和神秘，收藏起那份不属于我的美丽，世事悠然在心头挥之不去。